睇肥美同埋精壮另类嘅一个眼光去重新睇我哋嘅骚动音乐啦，咁样。 咁所以啱啱呢个礼拜六日咧，咁啊，我哋其实冇乜时间去休息啊，或者点嘅。阿嚴瓊，你過成點啱啱呢個禮拜六日？ 呢個禮拜六日咧，我即係話，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咧，喺你身體壓力好大嘅時候，你最先有嘅反應係乜嘢？ 最先有嘅反應啊，心跳加速咯。 你咁我唔同啲，我係腸胃不適， 屙嘔肚痛。 係啦，咁但係屙嘔咧，嘔係最輕微嘅。是第一个字，同埋肚痛咧，系非常之严重嘅。 系 咁咧，就令到我星期五嘅时候食嘢变得好小心。但我明明已经食得咁小心， 你小心啊食嘢。我要同大家讲咧，即系严琼佢食嘢咧，即系佢嘅生活系点咧？佢打边炉啊，佢可以喺唔同嘅铺头度嗌汤底啦、肥牛啦、 菜 啦、 菜啦、丸啦、料啦，系啦，之后合拼埋一围。但好唔好食先？你话我知。 好食。 系咯。食我嘅，着我嘅，仲咁多嘢讲，但系真系要讲呢、這个咧，就系我星期六日嘅时候咧，我俾自己一个新嘅谂法啊。咁话说星期五我已经食嘢食得好小心，但系唔知点解食完就已经要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嗰种真系有种海啸喺你嘅肚入边要发生嘅嗰种嘅状态。咁但系其实我嗰程车咧系非常之近嘅，系近到咩地步？大家试想象，就系美丽华去高山剧场咁近。 美丽华去高山 ，OK， 五分钟车程啫嘛，咁样。但系嗰五分钟车程对于我嚟讲，唔单止系度日如年咁简单啊！ 仲有啲咩咧？ 仲有一种 几百只大笨象喺度万马奔腾嗰啲系嘛？ 同埋咧，你知唔知喺呢五分钟入边咧，我问咗师傅起码八次，仲有几耐度啊？跟住， 我以为你个师傅系 咩师傅系咪？ 我想问我今日能唔能够逃过呢一劫啊？咁样样， 咁你明明咧个师傅系真系好惊，咁因为我系坐师傅隔篱嗰即系司机隔篱个位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不断地安慰我自己，我就不断同我自己讲：严琪冇事嘅，加油努力，你得嘅，冇事嘅。咁样，我 feel 到我不断重复呢个时候，个师傅都俾多少少力，等架车可以快啲，因为我 feel 到真系好惊，因为佢唔知道我发生咩事嘛。发生咩事啊？咁样咁咧，其实今日我拣嚟呢一首歌咧，第一首啊， 系啊，我哋会播歌嘅，其实 系啊系啊，有歌听我。 其实我哋嘅概念系谂住即系揾一只歌去呼应翻，即系我哋讲嘅 topic 啦，即系生活啊嘛。 系啊。 咁但系究竟严琼讲佢急嘅时候，可以拣只咩歌嚟？我真系好期待，我特登同佢讲话，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拣咩歌？ 但系开张第一首歌，呢一首歌真系好呼应到我嗰阵时嘅嗰个状态，因为有一句歌词不断喺我脑海入边浮现。就是歌词当中有一句叫做杀不死你，杀不死你，杀不死你，杀不死你，杀不死你。 哇，好重口味啊！呢个节目同 topic 一开波就讲呢啲系嘛？但我觉得咧喺呢一首歌当中，除咗杀不死我之外，你都得到啲鼓励嘅。因为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啊！ 同埋个司机刹车有冇刹？杀不死你，如果未洗车好贵啊！ 其实不必医学根据，我有的病我会医病，我会攞诺贝尔奖。患了生病只会医病，其中枪。讲穿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秘诀一般易重伤。 够重伤， 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 我会听， 我也是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泣绝泣绝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胸肌腹肌心肌，腰肢关必须重口味。

减咗肥嗰个你，仲系唔系你嚟噶？ 可知今天委委也要做唯一判官，不需解释都总可为论连篇，多要面，无事我伤害我，情愿继续惹祸。假装不听不懂，再闭目难一可痛斥，还未了这玩事，你怎么不知晓？麻木了，不问了，让世人吃不消。 其实你应该想下，究竟你是想做一个怎样的人，是好像更加紧要一点。 难道是个病态，夜市扮动越界，玩到危情境，偏打着领带，地上犯了律界，而被莫拜莫戴，所有黑不算好坏，有吃喝最重要，外面动荡或痛苦，闭上眼没有感召，豪门财产纷扰，共人为失饭票，哪个会更困扰，人夜一半成影，仍然淹没人性，冷眼世界崩坏，这是手足牵绳，何其一半情境，我怕唯有纯粹的呼应，傲娇那放声，偏偏敲不破打太平，即使有多太平，逼真似得要命，不断尝试我该怎么冷静，有富贵最重要，极地陆地再发烧，你说有树要砍掉，缓缓用大变调，仍然迷恋夕照，世界太过美妙，人人一半成境，仍然淹没人性， 为何也坏恨恶都挥霍猜忌势利用眼贪心固执自负傲慢但永远找到借口完全不会内疚 剛才听过有 Candy 的面目之后有泳儿这一首作品来自埋班在我这个 project 里面的一首叫披着人皮的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可以试试了解一下自己的性格如果你相信的话可能星座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给你参考一下的 Get high. Paint the town with me, would you? I know, I know, I know. Please be careful of my love.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lie to me, 'cause I'll know. 送给处女座的作品他是 XT 有这一首 Vigo 我都挺信星座的所以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夹的话是可以爱到要生要死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isten to my heartbeat Softly singing you to sleep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eave behind a city Right now it's just you bother me with your tears. 这一首是 Mael 和王浩林合作的作品，歌名叫做 Ripples。 咁如你同你身边的人发现不好夹的话，怎算好呢？无论是做事的人又好，甚至乎情人都更加啦，可能可以狠心一点的。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早，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被打中我言已苦恼，那天珍贵到像新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原来日你话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吗？去吧去吧，擦眼也别留下，别再犯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新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足没原则，天走在关系人 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错身边，灵魂也走，反正不再。苦恋废物真的有害，提前用脚离开。 听过卫兰嘅呢首最新派台作品《带走你的垃圾》。信啊，或者一张相片会勾起你啲咩回忆呢？听过宝琦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忆》，特别要留意就系同佢合作嘅呢位朋友，一位16岁嘅 producer 叫做 Dean。 累计有94,008人确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

相信要取消 ，Edgar 自己同乐迷都觉得可惜。不过 Edgar 唔好唔开心，你同事都话啦，你嘅新专辑 So Called Love Song 达到金唱片销量，证明大家都好中意你啦。 好有个人特色啦，佢啲歌一听就会知系佢啲歌咯，吓个人都几靓女。 成日去麦当劳会听到佢啲歌，会有啲印象多少少。 有冇边只歌你都有印象，即系哼得到？ 麦当劳冇介绍，我记得。 咁你听多啲电台，电台 DJ 会介绍啲歌。 有冇好记得 Edgar 边首作品啊？好想可以喺现场听翻啊！咁样。 V.A.M 我好熟啦。 呢排听咗See You Next Time，OK、okay、啊个感觉，即系个旋律都几容易记得嘅。 第三位， 周国贤。 周国贤啦， 周国贤咯， 周国贤， 周国贤， 周国贤。 长眠在处手中未够运气开口，暗中倾伴你也是我有的自由。 出道接近17年的周国贤，原本今年同样可以举行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可惜都要取消，他自己都说在这个时势开 show 很难在现实和脑里面的 concept 还有 vision 拿到平衡，能够以大局为重。周爸爸抵你这么多人喜欢啊， 他有些歌挺好听， 唱歌好听，还有些歌不是那么烦，特别一点。哪一类型的歌 你会形容他是烦那类情歌那些，即是听很多。 那有没有特别他的作品你是记得你都挺喜欢？ 周国贤挺多木刻啊，地下街啊嗰啲啦， 系周国贤系咪因为靓仔啊？觉得佢 梗系啦，梗系靓仔啦，周霸王神仔神仔， 咦你都识啲喎，周国神喎， 梗系啦。 咁如果佢开即系实体演唱会啦，你会唔会好期望有啲咩嘅表演或者有咩 crossover？ 周爸爸，希望佢 solo 咯， 因为佢有啲歌都好讲到我哋香港人时下嗰种现况啦，即系好贴近到我哋嘅心境咁样咯。 有冇边一只你有啲印象？ 蜜蜂罩，周国贤蜜蜂罩。 我再也不会伤心，同时没法再兴奋，麻木到一边干香槟，一边抽烟观看你真。你别要难过，施舍一个怜悯，这种都算不用抗体免疫，痛楚天赐给我的。 第二位， 方浩文。 方浩文， 方浩文啦。 方浩文， 方浩文， 方浩文咯。 方浩文啦，都系。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 好多人唔敢讲一啲嘢出嚟，但佢用成首歌写咗好多人嘅心声出嚟，有夠膽讲出嚟呢一下，所以我好 respect 佢。 前嗰排即系可能港台呀嗰啲都会听到佢嗰啲。 咦，你有听港台喎？ 係呀，头条新聞嘅时候我都有听到。佢都好感触，係好 touch 到，就係当时即系咁多社会运动嘅时候嗰种心情囉。 唱歌好听喎。 即係貼地嘅，佢開始本身係今年年中搞咧，但都係冇咗。跟住 你咪本來諗住睇㗎？ 有嘅，有考慮過睇。 好多歌手都好期待可以得到樂迷真正嘅支持，而我哋當日街訪嘅時候，仲發現咧，原來啊，聽歌嘅喜好真係會人傳人㗎。 方浩文係咪因為受男朋友影響？ 哇，是真的，是真的， 因为他会播，不如我听到这样。他 那时播什么给你听？ 你是本身的传奇、我挺喜欢的 melody 这样。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吗？赚到几多愿放弃自由吗？ 他的歌呢很正能量强一点呢，他可能会在这个社会环境都可能给到一些正能量我们样咯。他歌里面可能就想讲话我们幻想里面就跟可能现实就有些落差，但是叫我们不要放弃。 只要 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天公不造美，几经风浪也。是你 读书读到有啲颓嘅时候，可能会听一听呢啲好正面嘅歌，咁样可能会即系冇咁大压力，会舒缓到少少咯。 点解系方浩文嘅？ 因为我觉得佢啲歌适合下而家社会嘅时代咯，时代需要呢啲歌，我觉得就需要一啲激励人心嘅歌。 边首啊？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会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减你是你。 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啦，面對疫情咁，可能我哋將來前景可能都好唔明朗啦。咁可能我哋揾工都會有啲受到影響咁樣。但係咁聽完呢首歌，就係話希望我哋都唔好放棄咯。 因為佢有好多都係感情嗰啲歌，都啱我哋可能後生啲嗰啲聽咯。 同埋另一樣，頭先你話咧，方浩文嘅歌咧會 trigger 到你嘅感情啊嘛。有冇边一只歌你好记得咧？嗰阵时系唔知啊，即系失恋又好啊，或者攞嚟追女仔啊，或者听嗰只歌谂起一啲啊，有冇咧？ 分手总会在雨天嗰首。 嗰阵时系真系啱啱撞正分手啊！听嘅时候。 冇，落下雨，跟住又咁啱个 list 个播紧呢首歌，有啲。 你唔讲我就问你个 friend 噶啦，我点解对佢咁重要嘅？ 因为佢 A 零啊，即系代入翻个角色咯，可以。 但唔系应该谂咗拍拖先咩？点解一谂就谂分手咧？ 又唔系话一定要经历过呢样嘢先可以听呢首歌啊，即系嗰个感情咁啱喺嗰个环境嗰度几适合听咁样咯。 想唔想经历下分手啊？ 想嘅，想嘅。 佢唔系佢下低一句系，可唔可以俾我拍拖先？ 曾听说雨天总要放手，总。要分手，曾跟你约定下个淡季浪漫旅游，明日看雨点洒到满地，总会挂念，我会隐藏我泪色。 终于到嚟到第一位，究竟啊，我哋访问咗咁多位乐迷。边一个音乐单位是最多人期待他们可以尽快搞翻实体音乐会的呢 ？Rubber band 啊，好期待。 Rubber Band 原定今年会配合新碟搞音乐会，仲打算邀请系新碟合作嘅日本管弦乐团嚟到香港演出，可惜疫情关系都决定改为网上直播。咁究竟 Rubber Band 有啲乜嘢原因成为最被期待搞翻实体音乐会嘅音乐单位呢？ 好 support 本地嘢啦，听落去舒服得嚟，但系又令到你好有力量，好中意佢哋。 因为都出咗好多好嘅作品，同埋有啲乐队其实香港人好中意嘅，但系其实佢又好似完全唔关心过一啲本地应该要关心嘅事。但 Rubber Band 系好为香港而发声，所以我都系好中意佢哋。 最印象深刻都系发现后呢首歌咯，所以最想听到佢喺 live 度唱呢首歌咁样。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心意，未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 首歌就

我哋都知道好耐冇得睇现场音乐表演，无论系歌手、乐手定系歌迷都好渴㗎啦。 希望我哋都会记得呢一种嘅渴望，当我哋再次有啲入场嘅时候，记得唔好吝啬你嘅掌声同埋欢呼。 喺现场用你哋最热烈、最热情嘅反应，等台上面嘅歌手仲有乐手都感觉到我哋对好音乐嘅无限支持。 各位乐迷，我哋约定未来实体音乐会上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没听中央讲过会在内地填海造地帮助香港。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视保育，认为不如给香港在大屿山和交椅洲填海。他说在开拓土地方面，如果好像上届政府揼石仔造地，只是做项目，只是短暂止痛药，倒不如一次过开拓12000公顷的土地。又强调现届政府将会从政策入手，改善收地赔偿和安置。林郑月娥亦都提到，正系寻求中央喺四方面支持，包括金融、创新科技、航空业同民生。佢又话，希望香港同深圳一同制定联合政策包，吸引人才，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宗系输入病例，其余1宗本地确诊个案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冇源头不明嘅个案，累积确诊病例增至5256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涉及一名21岁女子，她没有病征，是尖东帝苑酒店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送往检疫中心。至於14宗的輸入個案，涉及9男5女，分別由菲律賓、土耳其、美國、英國、印度、印尼、西班牙、俄羅斯和哈薩克抵港。旅遊發展局公布，9月初步訪港旅客有9132人次，其中內地訪港旅客有6211人次，兩個數據按年都下跌 99.7%。 對於香港和新加坡就建立雙邊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協議，旅發局主席彭耀佳說，旅發局正是加強在新加坡的宣傳，亦都希望透過利用虛擬實景體驗，持續強化香港作為旅遊勝地的品牌形象，同時確保在其他旅遊氣泡形成之前，香港仍然能夠時刻成為各地旅客首選的旅遊目的地。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和有一兩陣雨，明天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緩的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早晚稍涼，接近週末雲量增多，風勢較大。現在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西隧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

边一个之外，大家都可以讲下个原因系乜嘢咧？即系点解你咁期待嗰一个音乐单位会去做翻实体音乐会？ 系啊。 咁啊，根据我哋嗰一次出去做嘅一个排行榜啦，少少排行榜参考下啦。 系。 第一位咧就系呢个 Rubber Band。 咁所以咧，我哋今日情商到佢嘅同事，真系突然之间临时揾佢，系啦，我哋就揾到六号啊。六号你好啊！ 喂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唔好意思啊，突然之间打搅你啊。 同一时间要多谢呢个宣传人阿邦啦，好帮手，即刻就帮我哋揾六号嚟啦。我哋先恭喜 Rubber Band。 系啊 ，thank you， 系啊，我哋呢啲叫小圈子选举啊，系啊，我哋嗰个系。 有几少先？ 我哋做咗两三个钟到，揾咗 都做咗二三十组嘅都有。 最少咯，即系一组可能有几个咁，都系一啲二十零岁嘅后生仔，佢哋好多都讲话真系好希望睇到 Rubber Band 可以即系搞翻呢个实体音乐会嘅。 系 啊， 好多谢大家。 系啊，所以好想将呢个信息话俾你听。 我都话翻俾队友先，因为阿Bon系啦，即系头先都系即系我同事啦，都系头先。好短時間內話要做呢個訪問，咁我唔知道其實嗰個而係一個都幾開心嘅消息。 系啊，你唔使当访问，你当我哋打俾你倾下偈得噶啦，我哋 系啊，啲 friend 打俾我好消息俾你听，大家好想快啲睇翻你哋表演啊，咁样。咁但系嗰个计划依家系点啊？ 其实咧，而家咧个计划都系即系都真系坦白讲，其实都不断系睇住嗰个世界嘅大环境去将就或者转型 嘅。 系而家长话短说，咁可能系。是希望在十二月早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网上 的音乐会给到大家看的。那其实都是想办得成这个音乐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其实是我们由19年开始启动那一个 I 专辑，因为一个世界 I 专辑就 是 我们首次可能希望唔係唯一一次啦，即係唔係最後一次啦，就係我哋同一隊 Big Band 嘅十三人嘅樂隊去一齊去製作呢張演出，即係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呢個心願啦，咁今次就即係打從舊年大國即係譬如蔣薇啊、萬祥啊，到今年派嘅 Birthday 啊，有呢啲其實都係如果大家聽到有我哋。基本的嗰個 band 嗰啲編制，bass 啊、吉他啊、鼓啊之外，咁其實仲有我哋即係一個好兄弟阿雷柏希做監製，佢嘅琴聲以外就係佢最大，今次幫手就係即係佢，因為佢只雷柏希嘅教隊嘅，一個佢組織翻嚟嘅一個十三支教隊，十三支吹口琴嘅樂隊，咁就有聽到大家聽到一啲好紅運嘅。吉德風啊、小豪啊呢啲曲風嘅參與，咁呢一個咁樣難得嘅機會啦，好想即係現場玩俾大家睇。咁但係即係一講到現場呢個事，大家無奈位就係、是，即係而家都未能夠可以好輕易咁啊辦到一個咁嘅音樂會嘅現場 樂器啊。 但係呢一樣嘢，如果你就咁將佢留走咧，又非常之可惜。咁所以就覺得點樣都辦一個網上版嘅嘢，咁可以。在香港可以找齊十三位同我哋五個一齊去玩呢個音樂會。 OK， 係，我諗大家都期待，因為呢一個嘅感覺咧，即係啱啱你講嗰啲 Big Band 嗰一種嘅話，都係幾 iconic 嘅，即係今次， 所以都係 I 隻專輯嘅一個重點嚟 嘅。係啊，所以如果能夠即係現場睇到，當然最好啦。咁但係網上嗰個大家止住行先啦， 拭目以待啦。我諗，同埋仲有新嘅專輯啦，新嘅作品等等。 係啊， 係。 好啊，多谢你六号。 唔好意思打搅 你。系啊，唔好意思打搅你，你可以继续打字。 咁你记得应承我哋乐迷咧，即系之后真系会有翻 Rubber Band 嘅实体音乐会，我哋可以现场再一齐听歌，一齐感动。 系啊，其实而家呢个时间，其实大家都系即系有个正念去集气，令到因为疫情其实系大家我哋人类。即病毒好似好细啊，但病毒要嚟袭嘅时候就系好，即系我哋又好渺小啦。咁其实大家唯有都系大家做好啲防疫，咁样等待呢一个疫情过，咁我哋总会系可以即系、就是、大家相见。 冇错， 系支持呢样嘢，多谢支持。 好啊，多谢你啊，六号。之后如果你有啲咩街坊有好消息，我哋又再打搅你。 好啊，辛苦你哋嘅做街坊。 多谢六号 ，thank you， 拜拜，拜 拜。 Bye. 脱绝的垃圾，评述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亲母亲甩开辛酸，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顺命的齐天才，各路建议纷纷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恶运面前谁退缩， 听下 Rubber Band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建议》。好啦，有啲嘢要宣布嘅。 系我哋要， 好似宣布我哋最后一集啦，好攰啊！ 头先个名真系劲似最后一集啊！ 做完嗰个尾好啦，我哋一日一期一会，即系 到此为止。 收到音乐， 我哋明年再见。 好攰啦，个人咁样啦。 冇啦，翻嚟真系要讲翻嘅。咁如果咧又喺街头啦，见到一个肥美，一个精壮，拎住一块又蓝又黄嘅板咧，好迷茫咁望住前方咧，唔好逃避我哋。 系啊， 你接受我哋嘅访问啦。 我哋仲惊过你啊，其实。咁喺嗰块板上面咧，因为我哋每一次都会拎住嗰个题目出去问。咁今次咧就会一个扫榜形式啦，咁但系每一次都唔同嘅，可能会有啲系即系想听下你嘅故仔啊，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下，即系知道呢个环节仲会出现啲咩嘅题目啊，啲咩故事、咩歌出现啦。咁但系嗰块板上面咧，我哋首先会将嗰个 soft copy 摆咗上网，咁大家可以睇到，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即系你自己 personally 最期待，即系边个香港音乐单位，同埋点解？我觉得原因都好紧要，因为要知道自己点解中意一样嘢，系我觉得系需要嘅。 系同埋喺个板上面咧，今次除咗歌手嘅名啦，我同波姓个名啦，亦都有个好神秘嘅名嘅， 系佢个名叫 奔神， 奔神，双目三撇奔同埋神子个神，奔神，好多听众都问边个系奔神呢？ 系啦，咁佢就系我哋嘅新同事啦， 系， 咁佢真系好辛苦嘅，帮我哋出去同我哋一齐跑，帮我帮手拍片啊等等，咁嚟紧星期五嘅时候咧，佢就会以佢嘅庐山真面目嚟同我哋见面啦， 因为佢会有个环节喺度，即系同我哋一齐玩嘅咁样，咁大家到时就会听到佢把声啦，咁啊，而网上面我哋亦都 post 咗嗰段片噶，即系辛苦晒奔神嗰个帮我揸机啊，我哋监制卡文同我哋一齐出去。同埋之後幫我哋 edit 片嗰啲啊，因為搞聲呢個已經冇時間處理片，辛苦我哋嘅團隊。希望 好好大嘅工程， 即係除咗聽聲之外，睇片大家又可以，可能會有一啲弊係我哋即係 radio 上面出唔到，但係喺片度會見到。 咁你各自各精彩啦， 或者你唔知道我哋個樣嘅即係肥美同埋精壯，咁望下段片咯， 同埋幾精壯， 咁就知道咯。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同埋 share 下俾其他人睇下咁樣樣啦。 係啦，咁都可以期待下我哋新嘅題目會係點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即係因為頭先講緊呢個即係音樂會嗰樣嘢咧，我同阿瓊最近都即係隔咗好耐啦， 好開， 終於有得入場睇啦！前上個禮拜啦，好似係咪？禮拜四嗰晚， 係啊係啊，所以阿波一問我去唔去，哇，爬都爬到去，真係 學咗好耐，去 係行過去嘅，行過去嘅咁樣啦。咁就係講緊係埋班作樂㗎啦，呢個係作品嘅表演音樂會啦，咁樣 係 哇。 我必须要讲，可能我唔知系咪现场，我谂好多同学、好多朋友同我都一样啦，学咗好耐。 系， 因为我一路都觉得喺香港睇音乐会咧，有一种问题就系大家个气氛唔系好好，唔知点解。 嗯， 即系感觉上大家好吝啬，好似我头先讲，唔系好写到尖尖叫啊、拍手啊嗰啲。 个个好似我哋咁样， 系 我哋港台噶，咁 好含蓄啊！但我觉得嗰一场咧，大家好似冇咗嗰个包袱啊。 嗯， 因为都唔知道下一场仲有几时有得 睇。呢个都系真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嗰一场气氛真系好好，大家啲掌声啊、欢呼声啊，都俾得好尽。 系咁，同埋我见到咧，首先 social media 上面好多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啲 media 等等，都会有 post 啦。大家其实都系讲嗰句嘅，即系等咗好耐，有啲直情话哇，入到去有种眼湿湿嘅感觉。因为 终于翻嚟啦，咁样。 因为呢个可能真系网上音乐会同埋即系现场系冇噶，你冇得相提并论嘅嘢嚟。咁当然网上有佢可以玩嘅可能性嘅、 嗯， 即系譬如之前 Crossfire 佢哋玩嘅用一个Minecraft 嗰样嘢，系一个虚拟世界， 系 有一种啦。咁嗰啲嘢系可以真系好夸张，现场做唔到嘅。或者你睇外国 Travis Scott 嗰啲，佢玩嗰啲都系黐线嘅 visual。咁但系嗰一样就可能系一啲 technical 上、画面上、visual 上嘅嘢，可能比现场玩得多啲。 But 嗰个 connection feel 嗰样嘢，我谂唔系就系我哋睇啊，你玩嗰啲都系啊。我意思啊，做 MC 嘅时候，平时 rehearsal 台下冇人，好似神功戏咁，你都唔系嗰个 feel 噶，你都做唔到嗰种。 咪自己喺度自嗨咯， 系啊， 就俾啲掌声自己，实至名归啊，真系咁 系 啦。咁翻翻嚟之后咧，其实头先讲到呢个埋班作案啦，我觉得入边都仲有一个任务喺度嘅，即系佢仲系一个好好睇嘅音乐会啦，有 live band 有歌手，真系摸到到嘅歌手啊，喺度唱歌之外啦。咁因为其实佢系想培育新一代嘅啲嘅音乐人啦，咁有好新嘅一啲嘅作曲填词啊，咁样编曲嘅一啲单位，咁同埋系揾咗唔同嘅唱片公司啦，好多唔同嘅歌手啦，演绎唔同嘅作品。 系 其实我以前可能会中意，即系我哋多数睇系一个歌手嘛，即系譬如 Edgar 嘅咁样，咁譬如 C All Star 嘅，譬如阿安仔嘅咁样。但系嗰一场咧，因为好多人啊， 系 咁好多人嗰个情况令我觉得，哎呀！好过瘾啊，好开心啊，一次过可以满足我咁多个愿望啊，咁 样。系啊，因为你除咗唱嗰位歌手之外啦，咁啊有12个单位在，咁啊里边其实曲词编都系有一啲比较新进啲嘅音乐人，咁佢哋可能曾经喺其他作品出现过，但系都系比较新啲嘅。咁监制一啲就譬如有谢国维啊、冯汉明啊嗰啲，大家都会听过噶啦。咁就系一个咁样嘅 combination 去做，所以咧里边嗰啲音乐嘅曲风上面有啲会觉得，少听到噶噃，或者几正噃，或者你会听得出，大家都好俾心机去令到嗰一只歌有多啲嘅款式咁样样。 嗯，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个话题喺今日摆系好啱嘅，即系第一因为疫情嘅关系，的而且确音乐表演受到影响啦。第二样嘢都希望大家真系记得而家好想睇 show 嗰个心情啦，开始认真支持香港乐坛。 疫症咁耐，你都储咗好多钱啦。其实 唔系喺横店冇得飞，不如买下飞，不过个飞系门票咁解啫。咁 同埋街访嘅时候，我哋都有问一啲嘅受访者，即系问佢哋啊，之前你咁中意，譬如我同 Rubber Band 啊、方浩文啊，或者其他单位，你 Savini 啊嗰啲，全部都系。咁究竟你之前有冇入場睇過呢？其實即係坦白說嘅，普遍都話未試過嘅。咁當然我哋會好奇原因係點解啦。咁有一種咧就係話因為撳到 F5 啊，撳到爆都買唔到飛， 買唔到飛啊！呢個係一個遺憾。 大家都試過啦，晨早十點鐘起身啦，或者你翻緊工嘅時候要鼠去廁所啦，然後就係要買啦。 同埋我哋都試過幾個 friend 夾埋一齊鬥禁㗎嘛。 係啦，然後開始研究香港邊度嘅電腦最快啦。譬如我哋以前嘅大學據聞唔知本部有一個電腦房啲電腦好快嘅咁。咁啲人喺嗰度以前 record 後屘又買演唱會飛啦。即係會有呢啲嘅狀況令到買唔到。有一啲就係話冇特別留意到佢哋嘅一啲 announcement。係。咁我覺得如果你鍾意嗰一個嘅音樂單位呢，今時今日好簡單嘅。即係我哋去搵個 list 出嚟嘅 research 都一樣。你打佢哋個名跟住加演唱會2020呢，應該基本上你都會知道佢今年有冇機會搞到 show 啦。係。 咁因為都係做呢個 research 嘅時候呢，我哋見到好多人都仲係排緊隊諗住入紙2021年嘅紅館。 係呀，爭崩頭呀。 不如擺個希望喺度啦，就真係希望2021年嘅時候，無論即係唔單止係紅館啦、麥花臣、九展，甚至乎成個香港啊，都真係恢復正常，大家可以入去睇 show 啦。即係我寧願聽到大家話紅館 book 唔到啊，我都唔想再講紅館冇人 book 啊。 积尘啊，嗰度入边咁样。 同埋即系我哋做嘅街坊就主要围绕啱啱讲嘅四个场馆啦、嗯，但系其实因为呢个范围嘅关系，我哋收窄咗啫、嗯。但系仲有好多唔同音乐单位，佢哋其实喺一啲几有趣嘅场地嗰度去。做一啲 concert 嘅， 系例如去年年尾 Green Tone 佢哋本来计划喺一间茶餐厅度、 啊、 做一个好多 hip hop 啊 rapper 嘅集合嘅一个 show 啦，咁样 系啊，或者其实有啲 festival 都系噶，即系、嗯、或者市集啊，系啦、啊，好多都会有一啲音乐单位去表演噶，咁、 嗯、 好多呢啲即系零零碎碎等等喺唔同嘅场地，其实佢哋嗰啲嘅音乐会啊或者一啲 gigs 啊都系受影响嘅，系啦、啊，咁呢啲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而家都多咗一啲即系开。放空间啊，或者啲得意嘅场地啊， 嗯， 系啦，咁我可以 cross over 咧，我觉得喺啲特别嘅地方睇咧，可能大家又会再兴奋啲。 都系， 即系好似你可以喺课室度瞓觉一样咧，有一种打破嗰种唔知嗰啲禁忌定系咩嗰种嘅心态咯。 唔同嘅地方会有啲新鲜感嘅，咁即系除咗四大场地之外 ，book 场费用都贵噶嘛，系、咪？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啲新嘅唔同嘅场地，有新嘅表演睇啦，咁样。 系啊， 系啦，咁今日，时间过得真系快， 点挨啫？最尾好地地咁样。 因为其实我嗰个挨系松一口气啊，因为你知道我有几紧张。我头先同你形容， 系 我啲汗出到一个咩地步，紧张到一个咩地步啦。 听日五点钟啊，再见啦，系多谢大家支持今日骚动音乐啊，上去睇片啦吓。 都系埋翻做呢个 project 里面嘅作品嚟噶，嗰日喺现场听到阿琼就已经话好想播啦、 啊， 你自己介绍下啦。 主要因为好想跟住呢个 B 一齐跳， 够啦。 隔篱阿钟舒淇、钟舒曼合唱嘅呢一首歌曲名称叫做《未够癫》，作曲有雷心如，填词有雷伟乐，编曲有 Hers。同埋編曲有黃雙俊 監製啊！ 啊，監製黃雙俊，我頭先講咩？ 你講編曲啊？ 對唔住，監製係黃 雙俊。監製黃雙俊嘅 導師都係黃雙俊呢一組嘅。 係啦，有啊，呢一首佢哋嘅作品叫《未夠癲》，聽日五點鐘我哋蘇動音樂再見啦，拜拜。Bye bye